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带来一个主题啊，相对于以前来讲呢，它比较的长姿势，它是一种知识。说到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生活当中呢，有一种定律啊 ，principle， 叫做 the 80-20 principle， 80-20定律啊。其实呢，咱们用中文来说，叫做28定律。 对， 这是个什么样定律呢 ？It's a principle that when you spend 80% of your time working during that time, you're only getting 20% of your work done, and then when you spend 20% of your time, you get 80% of the work done. 简而言之吧，这个28定律呢，是一项对提高人类效率影响很深远的法则。它专门啊，就是研究这个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啊，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平衡。一个事物的 20%， 20%的特性，能够决定它80%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那些关键的少数，往往决定了整个组织的产出、盈利和成败。很有意思。 Yeah, it's kind of cool. I mean, we hear this idea in a lot of places. The first time I heard it outside of school was in a training for a company. They said, less is more, more is less. 通常我们听到有一种说法叫少即是多哈，多即是少。其实它是有讲究的，有原因的。这个二八定律吧，就讲到了这件事情。 Yeah.Yeah. 你看我们说这个社会当中啊 ,20% 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 Right, yeah. 然后你看看很多的时候他不管是从统计学上说啊从管理学上这个定律到处都适用啊它就是关于一个重要的少数和琐碎的多数之间的一种比例的关系。马克老师之所以写出这个对话就是因为他最近正在看一本书 The Book is Reading yeah. 就叫做 The 80-20 Principle、 Yeah, this is one of those common business books. You'll even see it on the book tricycles in the different cities. And yeah, I picked this up several years ago. And it's written by Richard Koch. And finally, it's like, hey, I need a new book to read. Let me pick this up. And so I'm looking at it now. 对、你看他这个书上就写到说 The secret to achieving more withless、用更少的投入达到更多的产出、 right. 然后呢这书背后上写着 get more done by doing less、也是这个意思、 yeah. 做少一点的、事儿，但是呢能够有更多的效率和效果、 Yeah, there's a difference that we'll discuss in the dialogue and in some of your WeChat challenges between, you know, getting more done, getting less done, or working hard or not working hard. And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there we'll talk about. 对啊，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有很多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哈。当然了，不管结果是不是恰好20%和80%吧，这个二八定律讨论都是那种顶端的 top 的这个20%20%，而不是底部的80%。 是吧？到底是不是这个小的努力可以获得大的成绩呢？关键的少数能不能决定整个组织的产出、盈利和成败呢？那是不是意味着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通常占多数呢？那是不是又意味着只要你掌握少数就能够掌握全局呢？如果你拿到了 20%， 你就可以定夺整个全局呢？哎，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是能够用上的。 yeah, yeah. 是吧？啊，大家来自各行各业啊，各种不同的领域啊，工作生活里，个人生活，哎，它影响了我们的 almost all the aspects of our lives。 包括像time management。 yeah, yeah. 是不是？还有像那个时间管理啊，重点客户、财富分配、资源分配、核心产品、关键人才、核心利润、个人幸福等等，到处都适用这个28定律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呀？啊 ,80-20%, 没有吧？没有，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Okay, we'll give you a new idea here. 对 ,new idea, learning from PK 台，好不好？ Good. 今儿的对话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Mark, I'm glad we could meet again for lunch. Me too. Are you busy these days? Not too busy to eat, but my working hours are pretty full. How about you? Well, there's a lot of work for me to do, but I don't have to spend every waking hour at work. I even have time for reading. I saw you have a new book in your bag. What are you reading now? Oh, this? It's called the 80-20 Principle. I've only read the first two chapters. What's the premise? You spend 80% of your time getting only 20% of your work done. With just 20% of your energy, you achieve 80% of your results. What kind of results is the author talking about? He was a business consultant and an investor, so he's talking about 20% of a company's products driving 80% of sales. 20% of a company, 20% of companies in any one industry controlling 80% of the market. Even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earning 80% of your returns. I'm guessing the book is mostly about finding that valuable 20% and prioritizing. Yeah, I'm hoping the best advice from this book is in the 80% I haven't read yet. Are you planning to read the book cover to cover? I might no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you needn't spend so much time reading one book. Just read the end first, then the beginning, and a few bits in the middle. Yeah, that's what I often do when I read a book. Well, at least there's an index on the last few pages of this one. Dialogue 2, the next day... He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80-20 principle. Is it true of people also? Yes, 1 out of 5 people in a company adds the most value to it. 2 members of a 10-person team do most of the work. So, just 20% of the people in a company are valuable? No, that's putting it too crudely. The writer of the 80-20 principle says that it's not a matter of talent. Most people just haven't found suitable work for themselves. Does that mean that most people ought to change jobs? Possibly. The author talks more about people getting caught up in work they can't do effectively.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looks valuable and what really adds value to a company. I remember reading about how Microsoft lost some of its passion. They were a cutting-edge company when I was in college. According to what you read, what happened? As the company got big, it became less nimble. That's a typical story. Worst of all, they had a policy called stack ranking. As a project got finished, the manager would make a report on the 10 team members, the 2 best, the 7 mediocre ones, and the very worst person on a team. So, even if a manager picked the 10 most suitable people in the company for a project team, she would have to later report one of them as the worst? Yes. Isn't that terrible? It's a good thing Microsoft threw stack ranking out the window in 2012. Too right. Perhaps now we can expect good news from Microsoft again.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对话。有个同学说，哎呀，好多数字啊，哈，好多 numbers。 Tough one. Slow down and study hard, you guys. It's worth it to study numbers. 哎，对，其实啊，并不难，大家放心，这文段不难。我们一开始都跟你说不难了。 Yeah. 因为我们要搞懂这个概念是什么，很简单的啊，大家跟我们一起学起来。这个概念也很简单，你看看咱们作为一个节目的学习团体，是不是只有那 20% 的 20% 在我们的 chat room 当中？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 20% 的同学天天坚持来听直播，天天坚持上自习，他是不是我们的核心 client core client、yeah. core client 是不是我们的核心用户啊、yeah. 哎，这个就是很有道理啊。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吧。好，咱们来看看今天的对话了。第一段啊，晶晶和马克呢一起在吃午餐。 对对对， 晶晶 and Mark are having lunch together、啊、我们俩这午餐吃的、 yeah. 讨论出来了很多世界大事。 Weekly lunch, yeah. 好，马克很开心我们又聚在一起吃午餐了。 Mark, I'm glad we could meet again for lunch. 哎，客气话啊，口水话、mm. Mark, I'm glad we could meet again. 再一次见面了、mm-hmm. 干嘛呢 for lunch、啊、I'm glad we could meet again for lunch、 mm-hmm. 社交礼貌啊，一样一样。 嗯 ，Me too。 最近忙吗 ？Are you busy these days? Are you busy these days?、 Mm-hmm. Are you busy these days? 马晶晶是这么说的。 嗯 ，Not too busy to eat。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这么忙，能不能吃饭？ 我不怎么忙， 嗯、 不能吃饭，这什么意思啊 ？I have time to eat。 对，意思就是说、yeah. 我再忙， 我不是忙死了、right? 对，我再忙我也有吃饭的时间。 对对对， 这句话这么说、mm. Not too busy to eat、 yeah. Too busy to eat 就是太忙而已至于没时间吃饭、 mm-hmm, mm-hmm. 那么 Not too busy to eat means I still have some time to eat. Right, right. 好，就学会了啊。哎，我还有再忙也有吃饭的时间了、mm. 但是我的工作时间排得特别满。 But my working hours are pretty full. 哎 ,my working hours,、嗯、working hours, 工作时间 对对对 ,are pretty full,、 嗯、 满满当当的。 对对对。 你呢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嗯、 马克说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Well, there's a lot of work for me to do. There's a lot of work.、there's a lot of work for me to do.、 嗯、 简单的句子。There's a lot of work for me to do. 但是我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在工作。 But I don't have to spend every waking hour at work. 好了，这里有一个新短语叫做 every waking hour. 每一个醒着的小时，不理解。 对 ，waking, W-A-K-I-N-G, waking. 嗯，这什么意思啊 ？An hour that I am awake. So in a 24-hour day, you probably have 16 or 17 hours that are your waking hours. 那你醒着的时间不就是你平时的、 yeah. ？So.Instead of brushing my teeth, I'll just do my work. Instead of having lunch, I'll just do my work.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aking hour at work. 就是你没睡觉的每个小时呗。 对、啊、 那就是你生活的每时每刻。 对，不用上厕所，不用吃饭，就可以上班吧。16个小时差不多、 至少16个小时、 嗯、 Every waking hour、 yeah. 就是指咱们生活当中其实生活活着的这么一个小时。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不需要 I don't have to spend every waking hour at work. Right. 我不需要随时随地工作的，我还有阅读的时间。 I even have time for reading. I even have time for reading. 哟，那您这生活还可以哈。 Yeah, that's not bad. Yeah. 哎，不错，这日子过得不错。哎，我看见你包里还有一本新书，你在读什么呢 ？I saw you have a new book in your bag. I saw you have a new book in your bag.、 Mm-hmm.Yeah, what are you reading now? What are you reading now?、 Mm-hmm. What are you reading now? 对，你现在看什么？ 在看什么？ 对， 你在读什么？哎、 mm-hmm. ， 这本吗 ？Yeah. Oh, this. Oh, this. Yeah. Oh, this book. Yeah. Yeah. Oh,、mm-hmm. this book. 嗯、mm-hmm. ， 这本叫做二八定律。 It's called the 80-20 principle. The 80-20 principle.、 Mm-hmm. Principle、 yeah. 原则规则。 嗯、 mm-hmm. ，好， mm-hmm. 定律。Principle. 我刚读了开头两章。 I've only read the first two chapters. I've only, 我仅仅 read, 读了 the first two chapters.、 Mm-hmm. Chapter, 章节 C-H-A-P-T-E-R-S.、 Mm-hmm. Chapters. Chapters, 章节。好，提醒大家啊，各位听直播的同学，打开预告。看一下那些句子里填空的地方、 嗯、 认真听认真填下来做好听力练习、 嗯、 晶晶问道说 What's the premise? 这里有个新单词叫做 premise、 嗯、 Let's spell it P-R-E-M-I-S-E Premise Premise、 嗯、 P-R-E-M-I-S-E、 yeah. 这是什么单词 It's kind of like the main idea but the main idea might be the conclusion, whereas the premise is the idea the writer has when they begin to write something. 哦，就是一个故事吧，或者是他要说明一个观点的前提是什么？ 嗯哼， 叫 premise. Yeah, it's like the setup for a story or the setup for an argument. 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假设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写一个 argument. Right, yeah, in science, a premise is a hypothesis. Yeah. 对，在科学当中呢，这个 premise 就是一种假设。 对对对。 前提是什么呢？它的要点和主旨是什么呢？ 嗯， 你花80%的时间只完成了20%的工作。 You spend 80% of your time getting only 20% of your work done. 再听。 You spend 80% of your time getting only 20% of your work done.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句。Spend time,、 mm-hmm. 花时间。You spend 80%, 80% of your time 的时间 getting work done,、 mm-hmm. 做完工作。 对。 Getting work done.Getting 多少 work done 呢? Getting only 20% of your work done. 对了 ,spend 80% of your time getting only 20% of your work done. Yeah. 花80%的时间只完成20%的工作。 对。 接下来只花20%的力气你就可以达到80%的成果。 With just 20% of your energy, you achieve 80% of your results. With just 20% of your energy,、 mm-hmm. you achieve 也是达到的意思。 对对对 ,yeah, you could say you get 80% of your results, you earn 80% of your results, or you achieve 80% of your results. Achieve, earn,、 get. 都可以 yeah, yeah, yeah. or get,、 yeah. 都是同义词 对对对 到达达到。You achieve 80% of your results,、 mm-hmm. 要达到80%的成果。 对。 作者说的是哪种结果呀? What kind of results is the author talking about? What kind of results is the author talking about?、 Mm-hmm. Author, A-U-T-H-O-R. 对, author, yeah, the one who wrote the book. 作者啊,作者,写书的人。 对。 What kind of results is the author talking about?、 嗯、 他说的是哪种结果?他说的是啊。他是做这个商业咨询的。 嗯、He was a business consultant. 好，这是一个职业，对不对 ？Yeah, yeah. 那 business consultant 主要是做什么呢？ 嗯、They're an expert in the business that a company is do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hired by that company, they come in and they observe and they give advice. Yeah. 啊、哦，主要是给一个商业、一个公司呢、 yeah. 做一些建议性的、指导性的工作。 Right. Business consultant. 啊，叫 business consultant。同时呢还是一个投资人。 嗯 ,and an investor。 Investor,、 嗯、 啊这些商业术语名词大家一定要知道。 Yeah. Investor,、 嗯、哼 I-N-V-E-S-T-O-R。 对对对。 啊那投资就是 investment。 嗯哼 ,yeah, yeah. Invest, investor, investment。 对对对。 你看他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呢他谈到了一个公司20%的产品推动了80%的销售。 So he's talking about 20% of a company's products driving 80% of sales.、 啊、这句话也很简单、 嗯、 他谈到了 he's talking about, 书里谈到了 20% of a company's products,、 yeah. products, 产品。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呢 Driving 80% of sales. 推动销售叫做 driving sales.、 Mm-hmm, yeah. Driving, 推动 sales. Yeah, this has driven our sales up since we introduced it. 大家想想是不是、啊、 Yeah. 每一个公司是不是都有一些拳头产品 Yeah. You have a lot of products, some of them don't even make money. 对、 yeah. 你很多80%的产品其实是没有什么效益的。 Mm-hmm. 只有那20%夸夸夸的给你们公司挣钱。 Yeah, yeah, yeah. 是不是这样好。同时任何一个行业当中20%的企业控制着80%的市场占有。 20% of companies in any one industry controlling 80% of the market. 20% of companies.In any one industry. Industry 就是行业。 Right. For example, like cell phone manufacturer or whatever. Yeah.、 嗯、比如说像什么智能手机啊。 对对对对。 这些领域啊任何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吧。啊20%的公司呢 ,controlling,control, 控制着。 Mm-hmm. 80% of the market. market、 yeah. 市场， 对， 大家想想是不是、 yeah. 啊、你看手机市场 the market、yeah. 苹果、 yeah. 三星 yeah, yeah, yeah. 华为、小米 yeah, yeah, yeah. those are probably four-fifths of the market right there, those four players, right? 你看看这四大头、 yeah. 四大天王、 yeah. 然后就控制着整个的 80% of the 市场、mm-hmm. 是不是甚至呢你股票投资的20%为你挣回了80%的收益这是这个句子的最后一部分啊。同学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句子来处理的话也可以我们来看看这是今天的第一句为大家送出的微信挑战 嗯哼， 哪些同学被老师挑选出来了呢第一位是东华 好他说的是 Even your stock portfolio's 20% is earnings 80% for you可以 earning 在这儿可以说 it earns 不是 earnings earns、然后那个 even your 20% stock portfolios 不用在这儿那个 portfolio 的、我们在英语上不用用这个所以 even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earns、80% of the returns for you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已经提前告诉了大家哈、啊、股票投资怎么说叫做 stock portfolio P-O-R-T-F-O-L-I-O portfolio、 哎、portfolio、 嗯、 啊这是专有名词了 对 就不能写别的了所以提前告诉大家哈、啊 嗯嗯、 第二位呢是杜蒙科 Even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could earn 80% benefits for you 好好好 could earn 在这儿不是特别合适但是英语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在这儿换 earns 对 portfolio 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说 earns 对不对 earns 80% of your returns or 80% of the returns for you benefits 在这儿不对 benefits 如果你在一个单位上班他们给你一个自己用的车 福利 对对对、 哎、福利叫 benefits 对对对对 你这收益尤其是股票你不能用 benefits 对对对对 同时呢我们说 80% 的什么东西你要用 80% of something 对, 对, 对 这个表达啊要准确、嗯、克里斯 Brian Even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gets you 80% of the earnings 特别好这个特别好啊、就是一个特别小的错误的最后边是 the earnings 在这儿不用用这儿不用用这个这可以换 your returns or the returns you get 都可以就到哪儿可以用 returns 在这儿、if you've invested in stock you get returns、 哎 right? earnings 不好咱们用回报叫 returns 是最准确的 对对对 学到了啊 对对 对各位、嗯、投资股票的同学 returns, 对对对 returns 好来忽然之间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even contributed to 80% of your profits. 对对对对。 95分。 差不多对对对一样的最后边可以说 returns。Profits 在这儿差不多然后 returns 是正好。80% of your returns.、嗯、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 95% 的同学。 好可以。 踏沙行。 对对对。What's more,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brings you 80% of the whole returns.这个是好他用的 returns 但是 80% of the whole returns 不用 percent 80% 那个100就是船舵对不对 80% of the returns 80% of your returns 就他用到了 returns、 嗯、 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准确很好、 yeah. 但是不用多加那个 whole return 那、 right. 那不用 yeah 80% of all your returns 不用 收益就是收益、yeah. return 就是 return 啊，咱不加多的别的、 嗯、 好来看老师怎么说这句话 好 even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earning 80% of your returns 哎，前面简单了啊，甚至 even 啊 20% of your stock portfolio、 嗯、 股票的全部的投资呢 earning 挣回 earn earning 80% of your returns 注意要加 s yeah returns 对对对、 哎、就这么简单、 嗯、 挣回 80% 的收益 对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啊、 嗯、 你这种各种持股、 嗯、 是不是最后收益回来的就是那 20% 啊 right yeah 你不可能满地儿开花是不是、 嗯、 好继续往下看啊晶晶说我猜呢这本书主要是关于发掘 20% 的价值对不对 嗯 I'm guessing the book is mostly about finding that valuable 20%. I'm guessing 我猜测、嗯、The book is mostly about 大多数都是关于 finding 找到 that valuable 20%. 有价值的。 Mm-hmm. Valuable 20%. Yeah. 你想想，任何领域当中都是那20%起关键作用。 Mm-hmm. Mm-hmm. 所以你对你的生活应该有个重新的规划。 对。And prioritizing. 这怎么理解？ Mm-hmm. Prioritizing means making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Yeah. Treating it as more important. Doing it earlier. Prioritizing. Mm-hmm. Prioritizing. Prioritizing.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怎么说？择优。 Mm-hmm. 优先排序。 Treat something as more important or urgent. Treat something as more urgent mm-hmm, mm-hmm. or more important. 就一定要去挑那个最主要矛盾。 对。 叫 prioritizing, 就是这个。那有的同学说了，我 80% 的 80% of my stock portfolio 不挣钱，赔钱。 Yeah, it just holds its value, maybe loses a little, who knows, right? 瞧是不是哈。10,000块钱里面 8,000块都是赔的。 Yeah, 2,000块钱挣钱。 Yeah. 好，你们啊，有意思。马克说，我希望这本书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来自我还没有读到的那 80%。 Yeah, I'm hoping the best advice from this book is in the 80% I haven't read yet. I'm hoping, 我特别希望 the best advice, 最好的建议 from the book, 来自这本书呢是那个 is in the 80% I haven't read yet. Right. 我还没有读到的部分。所以马克老师现在只读了 20% of the book. Yeah, I've read the first few chapters and looked at bits of it, but I've not read most of the book. 所以你的 you find anything valuable in this 20%? Yeah, it's been okay. I mean, I actually skipped ahead a little bit and looked at some things about like media celebrities and why they earn so much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have almost as much talent as they do. Why? You know, like Taylor Swift, for example, she makes...billions of dollars, or at least several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right? But you have a country singer or a pop singer who's almost as good as she is, that's poor. I mean, they have to still do their day job. The reason that the author gave for that is the cost of reproducing a Taylor Swift recording or adding more seats to a concert hall, choosing a larger venue, is very little per customer. So they might as well just bring Taylor Swift into this event and use a bigger venue rather than...having two events with lesser known stars, because the cost of everything else is kind of the same. You know? 瞧瞧这本书一开始马克老师都读到了、啊、说为什么一些商业的明星、 yeah. 他们能够挣到 80% 的、对、 yeah. 挣到 80% 的利润。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s pretty new. You know, that's just within the last 100 years. Someone like Shakespeare or Vincent van Gogh, you know, they were pretty poor. Even though those two people were pretty popular in their time, it's not like they didn't catch on. 你想想这莎士比亚吧，梵高吧，这些哈。 Yeah, they could only fill up the Globe Theater. I mean, it could get full and that was it, right? 他们很有才哦。 Yeah. 但是他们仍然很穷。 Yeah.No YouTube, no Yoku. 没有啊，但是你看 Taylor Swift, yeah. Justin Bieber. Right, yeah, billionaires. 爆红、yeah. 又爆有钱。 Yeah. 是不是？哎，这本书里也说到了，挺有意思的。 Yeah. 但这本书呢，现在有很多的中文版，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找来读一读。 Mm-hmm. Yeah. 但别我们每推荐一本书，你就找来读，mm-hmm.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Right. 好，你打算逐字逐句的读吗 ？Are you planning to read the book cover to cover? Are you planning to read the book cover to cover?、 嗯、 你看，其实这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关于时间 time management 的问题， right. 对吧、 yeah. 你读一本书，你要逐字逐句读吗？ 嗯， 还是我们用 20% of the energy, right? 然后来读80%的书呢？ 嗯、 马克说，也许不会。 I might not. 作者指出， 嗯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mm. 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读一本书。 You needn't spend so much time reading one book. You needn't spend so much time reading one book.、 Mm. 先读结尾。 Just read the end first. Just read the end first. 然后开头。 Then the beginning. Then the beginning.然后是中间的一些零星的部分 ，and a few bits in the middle. 好 ，in a few bits.、 Mm-hmm. 我们来看这个 bits. A few bits. Yeah. B-I-T-S.、 Mm-hmm. Small pieces of something or parts of something. 小片段，一丢丢的。 Yeah. 叫 few bits, 小零星的片段。那在哪里呢？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Yeah. 你们看书是不是这么看的呀？ Some people do. Yeah, it's common. 有些书可以这么看。但有些书吧，它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太智慧了。你就应该从头看到尾。一些告诉你方法法则里面有很多的 examples、 yeah. 例子的那种、就不用看太多了。 对对对对。 对，我也经常这么读。 Yeah, that's what I often do when I read a book. That's what I often do when I read a book. 至少这本书最后几页上还有一个索引。 Well, at least there's an index on the last few pages of this one. Index. Yeah, index. Maybe the last few pages if you want to look up a word like Microsoft or, business consultant or something. If they have stuff about it in the book, you can find it. They give you the page index, number. Index, I-N-D-E-X. 索引。 Yeah. 目录索引。At least there's an index. 注意要加 A-N, an index, 元音开头的。On the last few pages of this one. 好，这就是第一段了。好，我们简单的说到了二八这个定律。 对。 来，有人说了，我就是 read from cover to cover。是一本很薄的书吗？还是一本大字典啊？ I think it's a some people can't enjoy novels, and so they probably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books like this one that have examples here and there and different ideas and arguments throughout the book. 对 ，if you're reading a novel, then、you have to read it cover to cover. Right. 那里面情节要是错过了怎么办呢？ Yeah. 我们说的是这类，就是比就是什么 guidebook 之类的书籍。 Right. Yeah. I think this is a good way to read a guidebook is look at the ending, see if you agree with it or could agree with it, and then, yeah. 提高效率啊，一个月读80本书，像马克老师这样，一个月读多少本书？ 40 books. 40 at the most, I think. Yeah, a year, yeah. 哦哦哦哦 ，A month would be awesome. Yeah, if I only read, that'd be cool. 那就成了专业读家了。 Yeah, yeah, expert reader. 好，来看 dialogue two 啊、哦，小样们看看这个 new words dialogue one. We have a every waking hour. Yeah, every hour in a day or a series of days when you are not sleeping. 每时每刻哈、啊，醒着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a premise. The main idea, especially at the outset of writing something,、前提假设。 Stock portfolio. All the stocks owned by one investor, not just in one company. 对对对。 你的所有的股票的投资。 Prioritize. Treat something as more important or more urgent,、优先排序。 对 ,bits. 碎片部分 pieces and 对 parts. 对对 对, 对。 好，第二天我们又开始聊了啊，金金说嘿、hey, 我一直在想这个二八定律在人身上也适用吗 对对对对对。 马克说 He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at 80-20 principle. Is it true of people also? He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我一直在想啊这个 80-20 principle. Is it true of people? True of somebody?、 Yeah, it's true of people. Yeah, true of people.、 他的意思就是 Does it apply to people also? 哎对。 Yeah. Does it apply to people also? 适用吗？啊，它也适用于人的身上吗？当然啦。 Yeah. Yes. 一个公司里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为公司创造最大价值的。 One out of five people in a company adds the most value to it. One out of five. 注意这个表达。 One out of five people. 这是什么意思？ 20%。 哎，这就是五分，这就是什么？五分之一的意思呀。 对对对对对。 叫 one out of five。那十分之一呢？ two out of ten。 的 one out of ten。 Oh, okay, yeah. 十分之一。哦，对对对对对，是。 是吧、？One out of ten。好，这就这么表达，叫 out of 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多少多少，这叫几分之几 ？Adds the most value。增添最大的价值。 对对对。 你想想你们公司你们单位给你们公司长脸的。是不是就那个 1,2,3 啊那几个人呢 ?Yeah. 好第二句。十个人的团队中有两个人干活是最多的。好这是咱们今天第二句微信挑战。哪些同学来试一试啊银杏叶。 好 there are two peoples of a team with 10 peoples who do most of work. 这个可以但是最前边 我们在这儿不用 there are two people. 你不是现在介绍这个人你可以看在优酷上他的电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随便的 team, 你可以说 two people in a team of 10. 不用第二 people. 可以现在 two people in a team of 10, 完了 do most of the work.、啊、 十人团队叫 two people in a team. 对 yeah. 记得哟十人团队是这样哦。 Yeah, two people in a team of 10. In a team of 10. 对对对对。 In a team of 10. Yeah, yeah. 应该这么说哈。好小华说 two people in a team of 10 people have the most work. 对对对。这个是差不多没有英语的错误的。但是那个 have the most work 不合适在这儿。Do the most work 是最好。嗯、 做工作。 不是你的老板给你比较多的事情要做。对。 哎 嗯Do the most work. 哎，是你做这么多的工作， 嗯、 是不是？好，木子说 ，two of ten people, which are a team, get most of the work done. 差不多，但是那个 which are a team 有一点难说的，所以 people in a team 都可以。Two of the ten people in a team get most of the work done 是挺好的，嗯， 好， 简单的。 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新同学哈， 嗯、 叫做。在 second page 当中我们有冯笑云 Sherry In a team of 10 two did the most labor 好好 labor 在这儿不是这么合适、work 是比较好 did the most labor 如果是一个 team 你现在之后说什么话可以但是 in general 可以说 two did the most work right Two people in a team of 10 did the most work. Or in a team of 10, two did the most work, do the most work. 对不对 好的、嗯、好新同学严 Two out of 10 do the most work in a team. 好这个可以、啊、我觉得加 people 一次是最好。Two out of 10 people on a team do the most work. 就可以。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第二句的100分是哪位同学呢他就是嘟嘟。 好可以 two people out what two people out in 10 do the most work in a team two people out of 10 you know, do the most work but two people out of 10 do the most work in the team、 嗯、 简单干脆利落 yeah, yeah pretty nice two out of 10就行了、啊、注意不是 two out in 10、哦 嗯、 是 two out of 10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了、啊、几分之几几 out of 几、 嗯、哼 用这个表达、 yeah. 就这么说Do the most work in the team. 嗯， 对，就完了。好，这就是第二轮的微信挑战。我们来看老师给一个答案吧。 对 ，two members of a 10-person team do the most work. Sorry, do most of the work. Yeah. Two members of a 10-person team.、 嗯、 这里 10-person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横线连字符。 对对对对 ，10-person team that makes it an adjective. Yeah. 把这个 ten person 作为一个形容词、 mm-hmm. 来修饰 team、 yeah. 一个什么队呢一个十人的团队、 mm-hmm. a ten person team 对对对 你看、 yeah. 这么说哈 do most of the work、 哎、做大多数工作呢是 do most of the work、 mm-hmm. Mm-hmm. 所以大家看总有那20%是非常重要的 So just 20% of the people in a company are valuable? So just 20% of the people in a company are valuable? 所以一个公司里、啊、难道只有20%的人是真正有价值的吗马克说不是的这样说太直白了 No, that's putting it too crudely 好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黄金的句子、 嗯嗯、 叫做 Crudely, put something crudely That's putting it too crudely 嗯哼嗯哼 解释一下老师 Yeah, describing something in a way that ignores important details Describe something in a way that ignores more important details、 嗯 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描述的吧把它的很多的重点都没有 You can't understand it by saying that 20% of the people in a company are worthwhile That's too crude 对太笼统太直白了、 嗯嗯嗯、 有很多重要的细节你都没说进来 对 咱们啊以后要遇到这种情况你说哎呦呦你这个说太直白了 Yeah, that's putting it too crudely That's putting it too crudely、 嗯、 咱们就这么说了啊学会了、 嗯、 Crudely、 嗯、 来 Crudely, C-R-U-D-E-L-Y. 哎 ,C-R-U-D-E-L-Y. 嗯、mm-hmm, crudely. 嗯、你这样说太直白了。二八定律的作者写道 The writer of the 80-20 principle says that 不是才能的问题。 It's not a matter of talent. It's not a matter of something.、 Mm-hmm. A matter of something 是什么的问题。 Right. It's not a matter, 不是什么的问题。 Mm-hmm. It's not a matter of talent. Mm-hmm. most people just haven't found suitable work for themselves. 大多数人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Mm-hmm. Most people just haven't found 合适的工作叫做 suitable work. Yeah.Suitable work for themselves. For themselves.、 Mm-hmm. 没有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罢了。 Mm-hmm. 那你这意思是说大多数人都需要换工作吗 Does this mean that most people ought to change jobs? 应该这里用的是什么 Change jobs? 对 ,ought to.、 Mm-hmm. Ought to. O-U-G-H-T-T-O. Yeah, ought to. Yeah, should.、Right. Does it mean、 yep. most people ought to...Change jobs?、 嗯、 换工作吗、也许吧、作者更多谈到了人们在不能胜任的工作当中举步维艰、 嗯、 好这是第三句微信挑战这是全文中最难的第一位同学漫天飞雪 好 The author talked more about how hard people do in their incompetent jobs、啊、这个如果在这儿我们之前说一点点有可能没有可能那个有人在部队的工作但是我更说是那个很多的人他的工作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有一点点的时间他们要画做什么工作不是这么合适的他们人在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可以换一点点 The author talks more about how hard people work at tasks they can't do effectively不是你的传统的公司就是 tasks, T-A-S-K-S, tasks, they can't do effectively. 哦工作是指的那种 tasks,、mm-hmm. 那种工作的任务。 对对对对。 啊不能完成不能胜任的工作呢、 mm. 就是 tasks that they cannot do effectively. 对对对 对, 对。 啊不能有效的去做的。 Right. 他不能胜任的不能有效的完成的。 Yeah.Yeah, the issue of competence is interesting, especially if you're talking about core competence or competitive competence. But, you know, we're not talking about someone being incompetent at their job. That happens, but yeah, not what the author's talking about. 它不是指能力的问题、 mm-hmm. 啊、它指的是你不能胜任。 对对对对。 不能有效地完成这个工作。 Mm-hmm. 啊、第三句话特别难啊。 嗯。 再看一位同学吧叫 Daisy。 好。The author talked about the people struggling with more work than they can handle.我们中边确定不要 the author talked about people. The author 可以但是 the people 不要了就是 people. People struggling with more work than they can handle. 这个英语的没有错误的英文没有错误但是那个这个不是怎么合适。More work than they can handle because they're not good at some of those tasks, not because they have a greater volume of work than others, right? 也是不太准确、啊 嗯、 因为这句话呢本身比较难。 Right. 嗯，表现比较难。好，我们就先说这两位同学吧。大多数同学能够敢挑战这一句话的，已经很厉害了。 对对对，好 啊，给你们比个心啊，点个赞。 行， 我们来听一听老师怎么说的。 好，可以。The author talks more about people getting caught up in work that they can't do effectively. 作者更多谈到 ，the author talks more about， 注意不要用 talk 的。 嗯， 因为这是一个常态。 对、 啊，作者谈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再看一下，他也是说话，对不对？ 人家反复说、 嗯、 啊 ，talks more about people。好，来了 ，getting caught up in people 怎么样了呢？ 嗯 ，get caught up in， 对， 被困住，被限住、 嗯、 ，get caught up in。 Yep， get stuck occupied by something、yeah.。 对，被困住了， 嗯、 啊，举步维艰了，动不了了，动弹不得了， 嗯、 不知道怎么做了。在什么里困住了呢 ？In work that they can't do effectively. They can't do effectively.、 Mm-hmm. Effective 有效率地，有效地， 对对对 不能有效的完成。 嗯、mm-hmm. ， 他们不能胜任的工作。 对， 但在工作当中他们困住了。这作者就谈到了是这个意思。 嗯、mm-hmm. ， 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看上去有价值，看上去有价值。和真正有价值、 嗯、 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对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looks valuable and what really adds value to a company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啊、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是什么意思 嗯，有区别对 直接用中文解释了、啊 嗯、 What looks valuable 看上去有价值和 what really adds value to a company. 和真正带来价值。 Mm-hmm. 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对， 我还记得我读到过微软是如何丢失掉一些人才的。 I remember reading about how Microsoft lost some of its passion. 哎 ，lost Microsoft 这个大家都知道。 Mm-hmm. 这个 lost some of its passion 是什么意思、啊 ？Riching, yeah, a lot of people were very passionate to work at Microsoft in the 90s. It's like, okay, if you have this talent, you're willing to work, you know, 50-70 hours a week, go to Microsoft. It's a great company, you know. So people were passionate about working there. 所以 passion 本来是热情、mm-hmm. 那在这里指的就是那些 talents, right? 对吗？ Yeah. 指的是人 yeah, people. 人才的 yeah, talent is considered to be fixed. You have talent, you don't have to use it. But passion is when your talent turns on and you feel like you can bring it to your job. 你看这个 passion 也可以指那种很有热情的人才。 Mm-hmm, mm-hmm, yeah. 我仍然还记得微软是如何流失掉一些人才的。是怎么的呢？我读大学那会儿啊，他们还是个非常开创啊，非常先锋的公司。 Mm-hmm.They were a cutting edge company when I was in college. 学一个这个词吧，叫 cutting edge,、 mm-hmm. 啊、切边缘。什么叫切边缘、 yeah. ?Cutting edge, newest, most advanced, needed by people, cutting edge. 特别新颖、 yeah. 特别创新 对对对 特别前沿特别先锋、 mm-hmm. 特别开创 对 叫 cutting edge.、 Yeah. They were such a cutting-edge company. 啊，他们是一个那么有开创前沿的公司、mm-hmm. 啊，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会儿。那你读到了什么呢？后来怎么样了？ According to what you read, what happened? According to what you read, what happened? 后来怎么样了呢？当一个公司变大了，就开始变得不那么灵活了。 As the company got big, it became less nimble. As the company got big, it became less... Nimble. N-I-M-B-L-E. Yeah, nimble. Nimble. 是什么? Able to change quickly and respond to new needs. 灵活的、mm-hmm. 可以飞速的转身以及面对新的趋势 nimble. 叫 nimble. Yeah. 公司变大了就不那么灵活了、啊、就比较臃肿了、啊 mm-hmm. 叫迟缓了。这不是个普利吗 That's a typical story. 注意大家 typical 啊是什么啊、 yeah. 是什么意思啊 typical 是典型的 common, yeah. 英文中的典型不是特例的意思、 mm. 英文中的典型指的是普利 对 就是很普通、 mm-hmm. 这不是个普通的家庭吗啊这不是个普通的例子吗这不是个普通的什么什么吗 对 typical story. 很普通吗 That's a typical story, 不是吗 嗯、mm. 最糟糕的是 Worst of all、 嗯、他们有一项政策叫做员工排名制 They had a policy called stack ranking They had a policy policy、 嗯、 政策叫做 stack ranking、 yeah. S-T-A-C-K ranking 排名、嗯、 对对对 知道吧 stack ranking 知不知道咱们啊学校里的同学都经历过排名吧 Oh yeah, a lot of times like in a classroom you have a curve or you have ranks Yeah, that's kind of the same 按分数排名、 mm-hmm. 成绩好的名单全部写出来挂在墙上、 mm-hmm. 每人都能看见按照你的什么分数排你的座位 对对对 排名制哈、 嗯、 当一个项目完成后经理呢会给十个团队成员出一份报告 As a project got finished, the manager would make a report on the 10 team members. As a project got finished,、啊、当一个项目结束以后呢 the manager,、 mm-hmm. 经理就开始 make a report, 做一个报告、 mm-hmm. on the 10 team members. 对 Make a report on, 对什么东西做报告、 mm-hmm. yeah. 就出一份报告 对 出给这 10 team members 出一份报告、 mm-hmm. 两个最优秀 The two best 七个表现平平的 Seven mediocre ones 好平平叫做 Mediocre、 mm-hmm. 平斜、 M-E-D-I-O-C-R-E Mediocre、嗯、马马虎虎的 马马虎虎平行的 对对对 一个呢是最差的 And the very worst person on the team The very worst person on the team 嗯哼 这个事情 yeah. 很让人没有面子的啊、哦。 Well, it's kind of tough. I mean, it makes sense,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cultivate tal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didn't work. Yeah. 这就是什么绩效考评、 mm-hmm. 两个 the two best. Yeah. 七个 mediocre ones. Yeah, seven mediocre ones. 一个最差的。 And the very worst person on the team. 所以即使经理挑选出来了十个最适合做项目的人来组团他还是要报告最差的那一个吗 So, even if the manager picked the 10 most suitable people in the company for a project team, she would have to later report one of them as the worst? So, even if, 即使 the manager, 挑选 picked, 挑选挑选出来十个最适合做项目的人 Yeah, the 10 most suitable people in the company. The 10 most suitable people. The 10 most suitable people in the company. 干嘛 For a project team. 来组成一个项目团队啊 for a project team.、 Mm-hmm. 就是说这十个人其实都是最优秀的了哈 对、 啊、最适合做这个 project 了。She would have to, 她仍然还需要 later, 过会儿 report, 来报告 one of them as the worst. 对。 哎呀还是要挑一个还是要报告一个表现最差的、 mm-hmm. 出来。哇是的可怕吗 Yes, isn't that terrible? Isn't that terrible?、 Mm. 你知道这个事情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Yeah, that's terrible. I mean, there's a lot of news about stack ranking in Microsoft. You can just search it and find a lot of great articles about it. Yeah. 他为什么不好 Lose passion. Yeah, I mean, people lost passion. A lot of people just quit Microsoft altogether. I think it can be very betraying to someone if they... 他这样太打击人了、mm-hmm. 是不是、 yeah. 打击工作积极性。 对对对对。 凭什么我做的就是最差的呢、 mm-hmm. 凭什么 I am the worst? Right. 对不对 Yeah. 他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我都尽力了 I tried my best、mm-hmm. 那凭什么我是最差的呀 Yeah 所以 isn't that terrible、 mm-hmm. 2012年他们彻底放弃了这个员工排名制真是大快人心啊 It's a good thing Microsoft threw stack ranking out the window in 2012 又学到一个新词了哈 It's a good thing、 mm-hmm. 这是个好事情 Microsoft threw something outThe window. Yeah, throw something out the window means get rid of it.、 哎、 yeah. 把什么丢出窗户啊 对 这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了。 Yeah, especially if it's an idea or a practice. You're not actually throwing like your phone out the window, but you're throwing a company's policy out the window.、 啊、我们都说把一项政策扔出窗外。 对对 对, 对。 意思就是说抛弃了。 对对不用管 去除了。 对对。 彻底的去除了这个、 mm-hmm. 这个政策了不要了一个想法。 对。 你可别把你手机扔出窗外啊。不要不是字面的意思 对对对对 Through some ideas, practice、 yeah. 一种例行的什么公式啊比如说你要单位要打卡、 mm-hmm. 我们从此以后不用打卡机了我们把这打卡机 throw out of the yeah, window Yeah, threw it out the window、 哎、就这意思哎呀放弃了以后真是大快人心啊、 mm. 太正确了马克说 Too right Too right、 yeah. 也许我们现在又可以从微软听到更多的好消息了 Perhaps we can expect good news from Microsoft again、 Perhaps we can expect good news from Microsoft again 嗯哼嗯 又能听到了哈 对 他现在对这种你看我们那个同学们都说了学校里 high schools yeah 尤其是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s 都是这种 you get into a better school but then you're the worst student in that school what can you do、right? 没错 yeah, yeah, yeah. 上了重点中学、 yeah. 结果你还是最后一名 yeah it's tough 你看看好来看第二段我们学到的单词 好 that's putting it too crudely that's putting it too crudely、 mm-hmm. 这是今天要求大家必须 对 必须记住的啊、 嗯、 Describing something in a way that ignores important details 对对对 Caught up in Stuck in Occupied by 对对对对 被陷入什么了困在什么地方了、嗯、 Cutting edge 先锋的啊，前沿的、 嗯嗯、Nimble,、 mm. able to change quickly and respond to new needs, mm-hmm, mm-hmm. 灵活的。 Throw something out the window. Throw something out the window.、 Mm, get rid of something, especially if it's an idea or a practice. Get rid of something, especially an idea or a practice. Mm-hmm, mm-hmm.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对话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28定律呢可以用在很多 many aspects of life Yeah, it's supposed to go into mother nature and you know the physical world, everything Yeah 我们的地球也很有意思、mm-hmm. 20% 是土地、 mm-hmm. 80% 是海洋、 mm-hmm. yeah. 那当然你也不能说20%就如此重要了哈 Right 海洋也很重要是吧人家在心理学上啊，你看管理学上嘛管理学上人家说一个企业 80% of the wealth、 mm-hmm. comes from 20% of the products, mm-hmm. the products. Mm-hmm. 80% 的利润来自于20%的项目然后20%的人的手里掌握着80%的财富、 mm-hmm. 在心理学上呢20%的人身上集中了人类80%的智慧、 yeah. 导致于他们一出生就是鹤立鸡群的所以啊咱们平时可以思考一下哈原因结果投入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肯定会有需要别人支持或者鼓励的时候。那其实关于支持和鼓励呢，有一本书上是这样写的：支持和鼓励不是一定让我们赢，而是让我们拿出勇气。得到别人的支持和鼓励呢，自然是好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要先来自我鼓励一下。因为最了解自己的人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嘛。鼓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时候让自己来一场旅行，可能会对即将启程的明天积蓄力量吧。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能送给您一些正能量。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呢，马上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연락이 이제야 오는 걸 후 하루 종일 기분이 왔다 갔다 울다가도 다시 신나서 심심해 好的，开场歌曲来自 Twice Lucky，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去旅行节目当中，我是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了。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美好旅程的小伙伴了，我们的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 哦，又见面了啊。 又见面了。 上一次就说哎呀好快啊，舍不得呀。 没错没错。 一周过得也挺快的，马上又见面了。那丽华平时喜欢运动吗？ 丽华年轻的时候是喜欢运动的，但是越来越不喜欢运动了。 也就是说越来越老了，现在 越来越老了。对，以前运动的种类特别多。 不对呀，因为私底下和丽华呢也是有交情的啊，对吧？经常就听他向我这个炫耀啊， 对， 说什么呢？ 乒乓小神童吗？ 对呀，我要去打乒乓球了，我可是乒乓小神童。 对，我一个星期可能去个一两次，然后每次可能就个10分20分左右，然后就回家了。 对，可能中国的听众朋友呢非常非常的熟悉乒乓球这项运动，对吧？ 对 啊，其实在韩国的乒乓球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主要是中老年层比较受欢迎。像我之所以被称为小神童，是因为我在那里是最年轻的， 对吧？唯一的一个神童。 对，我一个可以称作童。我到哪里都不能称作童，但在那儿可以。 哦，那可能也有这叔叔阿姨能够多多照顾你。 是是是，对， 挺好的，我觉得。 还好吧。 最起码打乒乓球，我觉得挺不错。那像我呢？ 你呢？ 好像只是说话是我的运动。 哎，我记得我觉得朴主播我们会是去那个健身房，不是去健健身吗？平时 对呀，哈，我 现在不去了， 已经有两个月没去了。 两个月，我这个乒乓球也是两个月没去了。 好吧啊，可能有的人在这个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会我们上次说新年计划当中可能会有旅行， 没错。 那除了旅行之外呢，可能有的人就是什么自我管理。 对，自我管理。 对，自我管理包括这个情绪的控制，对吧？ 是。 当然也包括这种身体方面的一些管理。 没错没错。 有人说我要多吃维他命了。 对对对。 多去做一些体检之类的。再就是多多运动了，对吧？所以呢希望新的一年大家呢都能够多多运动吧，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力，对吧？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和运动是脱不了干系的，是一个跟运动有关的地方。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在1988年，不是在首尔召开了这个奥运会嘛，是奥运会当时的一个赛场。那现在把周边弄成了公园呢，提供给这个市民享受哈。这里适合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也是非常适合家人和情侣们过来散散步啊，来游玩的。那平时就有很多人喜欢来到这里。这里呢因为有非常非常大的湖水，所以也非常适合人们去湖水附近或者是去郊游。这里就是位于河南的美沙里赛艇场。 哇，铺垫了这么长啊，终于出现了， 终于出现 了名字 了， 美沙里赛艇场， 没错， 对吧？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听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因为在这里呢，可以进行一些这个 水上的一些 竞技，对吧？当然不是游泳哈，是这个划船之类的， 对， 皮划艇啊、赛艇啊之类的。可能一提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话，一提到赛艇的话，大家可能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比如说看奥运会的时候，几个人一起合作，或者两个人，或者一个人这种拼命的在水上飞驰一样的这样的画面了。 我怎么能想到这个龙舟呢？让我联想起了 赛龙舟， 对，赛龙舟的感觉。 哎，这个我估计现在这种皮划艇啊，或者是这个渡人的这种赛艇，可能是来自于龙舟的。 谁知道呢？ 灵感吧。 真有可能，没错。 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以前好像都是一片沙子。 没错，没错。那美沙里原来顾名思义就是周边都是由沙子围绕成的一个岛。那之所以被命名为这个美沙里呢，是因为现在这里没有了沙子，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人工湖。那刚才也和大家说过哈，这里是将这个88年首尔奥运会时的这个赛艇竞技场周边改造成了公园的一个地方哈。 对对对。 那当时为了建造这个赛艇的竞技场呢，建设了长为2.2公里左右，然后宽为140米的这个人工湖。那现在呢，在举行赛艇和划艇比赛的时候，也会在这里举行很多的一些类似的比赛哈。那以这个赛艇场为中心，建造了非常大的一个公园。那公园里面还有足球场啊、网球场，还有一些篮球场、马拉松路线等等体育设施呢。那还有可以供人们骑自行车的这个自行车的一个路线。 哇！ 那还有很多为了孩子们专门为孩子们学习自然而设立的一些娱乐设施。 那像最近这样的冬天呢，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这个滑这个冰橇、 哦、 嗯，春秋季呢也可以来野炊哈、 嗯、 那夏天也可以来这里体验各种水上运动、 嗯、 这里是可谓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游玩的地方了。 对，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 没错，综合性 运动的好地方。 嗯嗯 嗯，这个呢又给各位的想要带孩子来韩国游玩的家长朋友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了。给来到这里美沙里的赛艇公园， 没错、 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里的开放时间吧。这里、 嗯、 这个是有规定的吗？ 倒是没有太大的规定哈、 嗯、 这里是一年365天年终无休的、 嗯、 而且也没有入场费、 嗯、 所以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去游玩哈。那虽然这里是年终无休，但唯一一点就是有时间的限制、 啊、 那冬天呢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为止，那夏天呢是在这个早上9点到晚上8点为止才会开启这个、 嗯、 对，开门。嗯， 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这个在白天的时候尽情在这里游玩了、 嗯、 对，晚上可能也是有点危险吧， 没错， 毕竟是一大片湖水嘛、 嗯、太大了。 嗯嗯，那我也听说呢这里也是因为某一档韩国的著名的综艺节目来到这里取景拍摄，所以就更有名了吧。 嗯，那相信国内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看过韩国的综艺节目无限挑战吧、 嗯、哦， 对，那节目的嘉宾们曾经在这里拍摄过这个赛艇比赛特辑一个节目， 嗯嗯， 所以这里呢就变得更加的有名了。 嗯， 那听说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有更多的游客到访于此，而且这里和首尔的距离也不是很远。 嗯嗯， 所以如果不喜欢城市的喧嚣的话，可以喜欢安静一点的休息空间的话，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没错啊，可以来到这里体验一下这个滑、 嗯、 这个各种各样的赛艇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嗯、没错， 嗯，这里呢也是进行赛艇和皮划艇比赛的地方。不过呢，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来到这里，因为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综合的运动的一个地方， 嗯、 有篮球、足球等等都有。 是， 而且这里最有名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骑行的这个车道， 对，骑行车道太有名了。 嗯， 那嗯， 你喜欢骑自行车吗？ 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 我知道丽华开车开的是很好。 对， 一般开车的人呢就不太这个喜欢接触别的交通工具了、 嗯、没错，我在国内的时候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骑自行车，我当时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是自己骑车去幼儿园的。 哇，幼儿园， 幼儿园，对，自己去幼儿园、 哦、 因为离家比较近嘛。对、 啊、我觉得你开车开的好可能也是 有这个原因吗？ 源自幼儿园的时候 有可能 可以一把单车闯天下了哈、啊！ 是我们的朴主播，这个骑行技术怎么样？ 我没有技术，但我只会骑哈。我可以偶尔的骑一下，比如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上班的时候呢。 嗯， 因为现在这公共自行车有很多， 对对对对对。 我听说中国的这个共享单车也来到韩国了嘛， 啊、 对吧？进军到韩国市场了。 对对，我看过了几个地方， 对对对，金黄色的， 嗯嗯， 对吧？可以利用一些这样的公共自行车，我可能会骑一下。 没错、嗯、没错。 但是像专业性的那种，穿上紧身衣啊， 对， 戴上这个帽子这样的，啊，这个就不行了。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大家做运动的时候呢，其实必要的安全装备是要有的， 嗯、 对吧？ 没错。 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骑自行车在这里怎么去利用这个自行车道。 是是，那这里有很多适合骑自行车的地方，因为这里本身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宽阔嘛，而且还设有自行车骑车的一些专门的路径，非常非常的方便、 嗯、 所以有很多人在这里进行快走啊，或者跑步啊、 嗯、 或者去锻炼身体。那既然来到这里，大家就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骑自行车的一个感觉哈、 嗯、 因为平时大家可能都是利用大众交通上下班， 对啊， 出行的嘛，所以很少去骑车、嗯、所以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类型的自行车，那可以去租借哈、 啊、 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两个轮子的、 嗯、 单人的这个自行车、 嗯、 也有三个人一起去骑的，还有六个人一起去可以去骑的这个四轮自行车哈、 嗯、 可以和家人和情侣们一起去骑车、 嗯、 那还有座椅比较低的这个三轮自行车， 嗯， 嗯，还有供这个儿童去骑的这个比较慢的或者四个轮子的这样的自行车等等。 嗯， 嗯，幼儿园的时候骑的是最后的那种是不是？ 我幼儿园的是对，应该差不多类似的那种， 应该后面要有两个支架的支撑吧， 对，小轮子这样支撑的这样的， 否则你也太勇敢了。 对对，没错， 所以种类是很齐全的、 嗯、 恋人、家人、朋友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到这里来进行骑行、 嗯、 是吧。 嗯， 嗯，所以呢您如果真的是很久没有运动了，就赶紧来这里玩一玩吧。 嗯，那特别是小孩子们都可、 嗯、 小孩子们可能都可以都来骑一下这个 车啊，是因为这里面专门有为孩子们设计的这个电池车 啊。 听说这个电池车呢是赛艇公园非常非常有名的。那在韩国的这个有孩子的家长们都知道哈，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四轮自行车的一个类型。 嗯， 那然后呢，因为公园里面有很大的这个人工湖嘛，所以自然景观也自然不会差了。 嗯， 大家可以边骑车边在这里游玩，那可能会瞬间忘掉自己是个游人了，可能会觉得就是生活在这附近的这个市民了。 哦，这挺好的。 嗯， 对，我觉得这可能当地市民也把它当成这个平时锻炼身体的一个好地方， 嗯， 对吧？而且呢，最近好像真的是流行这种模式，就是你融入当地的生活， 没错， 对吧？你去那儿旅行， 嗯， 你就把自己当成当地的人， 对， 嗯，其实这样的旅行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资本的， 没错，没错。 首先你得有时间来投入吧， 是时间。 你要两天，你说你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哦， 这不太切实际， 对， 一般好都是。最少要一个星期吧， 最少要一个星期，嗯，对， 然后一个月左右是最好的。 对对对 对。 而现在住宿的模式呢，大家可能也都用过那个民宿， 对，民宿， 就这种交换的那种啊， 对， 也有， 对， 就是你可以直接租当地人家的这种家里， 嗯，感觉特别好。 对，这样的旅行模式很不错的， 嗯，没错没错。 你能接受这样的？ 嗯，我喜欢这样的旅行模式。 哦，是吗？ 但因为可能很少有人能腾出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去旅游，这个非常遗憾。 嗯 嗯，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 嗯，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执着于自己的工作了。 嗯， 你工作太多的话呢，你就会生病的。跟我一样，感冒很长时间都没有。 对对对，还没好。 看来我需要一个这个。 需要运动。 需要 骑车。 我想说的是一个月的。 休息是吗？ 好吧。一针见血的告诉你需要运动。很好，嗯，行。那我觉得就听丽华的话吧，我去这里来一次骑行。 嗯，好。 当然了，如果说有人说，哎呀，骑自行车吧，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累。比如说冬天的话，骑车会不会太冷啊？ 对啊。 那你来这就散散步步。好了， 嗯， 对吧？啊，这里的散步路其实也是很有名的。 没错，这里有一个叫卫理路的一个专门可以去散步的一个路径哈。 嗯， 那从美沙里公园往这个汉江方面走下去的话，会有很漂亮的、很美丽的这个芦苇丛。 哦， 那从这里开始就是非常适合散步的路径了。 嗯， 那这个散步路径共分为这个四个路径， 嗯， 总长约为64公里左右。 嗯， 那这一路呢，不仅可以欣赏到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同时也会看到这个南汉山城和卫理城等一些韩国的历史遗址了。 嗯，南汉山城这好像是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嗯，非常有名。 对，我们先不说它的这个历史怎样，它的这个风景就很独特。 对， 就是它是在山上的很平坦的这样的一个大平地。 对， 所以这是很奇特的一个景观。 对对， 嗯， 很美，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嗯，要像城山日出峰上面的一样感觉啊。 是， 其实不同的路线呢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意义所在的，对吧？ 嗯，那各自的这个路线呢，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 那有在百济时代是百济时代为了纪念守护爱情向王权挑战的这个都弥夫妇爱情故事的这个卫理爱之路。 哦，嗯， 那还有可以欣赏到汉江美景边散步啊，边欣赏美景的这个卫理江边路。 嗯， 还有可以体验河南具有代表性，不是咱国内的河南哈，是这个韩国的河南市，经济到河南市， 嗯， 具有代表性历史遗迹的这个卫理历史路。 嗯， 最后呢还有可以走进河南树林里的这个卫理山林路。 啊， 那无论大家选择哪条路呢，都会体验到韩国美丽的自然风光。 对， 那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这几条路径都走完应该不是太现实的哈。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去一趟这个赛艇公园之后， 嗯， 再去最短的那条路径体验一下也不错。 对，或者是您拿一个月的时间您住在这个河南市 那可以充分的走完， 对，融入当